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我愿意是急流》是他1847年创作给恋人的一首抒情诗，诗中用一连串的我愿引出构思巧妙的意象，反复咏唱着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向恋人表白着自己的感情。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由诵读爱好者翁彤为我们诵读的《我愿意是急流》。 我愿意是急流，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巢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帮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 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风太大了，糖耳朵。 哎， 麻烦你把门关上可以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好吧。嗯，咔嗒。哦，好像又有点热了。糖耳朵，麻烦你把门开开可以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啊，好吧。 嗯。嗯，真是无聊的一天。哎， 谁说的？我觉得今天阳光灿烂，小风嗖嗖，不是挺好的吗？ 你适合出去。 出去？ 对。 你想出去吗？ 我想。 我不想。 我想。 我不想。 嗯。对了，这个门一开一关还挺有意思的，就像游乐场的玩具一样。 吹着小风好舒服呀。 不如我爬到门上，让他给我一开一关。喂喂喂， 嗯， 你忙吗？ 我不忙，我正在休息。 我现在已经爬到门的把手上面坐着的。 你爬到门把手上坐着？ 是的。 啊， 来，麻烦你。 干嘛？ 关门。 为什么要关门呢？ 玩啊。 玩？ 是的。 那我就推一下咯。 快点。 啊， 哎， 怎么没有关门的声音呢？ 我在这噎着了。 噎着了？ 夹着了。 夹着了。 是的。 耳朵， 我的尾巴在外头呢。 哎， 把门打开。 稍等稍等稍等。打开门了。 看来我的屁股不能在外头。 你还好吗？ 好得很，只是掉了两根毛。 等等等等等等，你的尾巴好像变大了。 嗯， 哎，变粗了。 嗯 嗯，哎，你原来尾巴是个小毛球，现在变成个大毛球了。 挺有意思的。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把我夹在门缝里，然后我的尾巴就被夹住了，然后就整了，现在好疼。 你开始疼了吗？ 是的。 坏了，你的毛怎么变红了？ 啊？ 你流血了吗？ 你又夹着我流血了？ 啊，不，就是刚才夹的那一下。糖耳朵，你的尾巴流血了，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你说呢？ 快点走吧。 走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白冰和刘振军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一颗子弹的飞行。这是一把枪，在黑黑的长得像个管子一样的枪膛里躺着一颗小小的子弹。它的头光溜溜的，身体是用很坚硬的金属做成的。它静静地躺在枪膛里，这里面那么黑，只有远处枪口那儿露出了一点点的光。子弹现在很兴奋，他抬头看着从枪口那儿透进来的光，他能从枪口那儿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子弹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声音， 天上的战斗机嗡嗡地飞。他还听到其他的子弹壳说， 子弹头飞起来很美。 这颗子弹开始响， 我从小就想像鸟儿一样飞，像云朵一样飞。 他想象着像一只鹰飞在天空中，哇，那一定很美很美。可是子弹知道，它只是一颗子弹，不是鸟。当有人扣动手枪的扳机，当有一股好热好热的空气从后面推它的时候，它才能从枪里飞出去。他很想看看枪外面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东西。哦，子弹有点害怕，他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地跳着，但是他盼望着能够快点飞起来。终于，子弹听到了一个声音，啪嗒，砰，咻。子弹感觉到有一股很热很热很热的空气推着它，把它推出了枪管，砰的一下， 哦，我飞了！ 哇，子弹看到了蓝天，看到了白白的云彩，看到了好多房子的房顶。飞起来真的很美呀。这颗子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胆儿那么大那么有劲儿，它什么都忘了，只是在天空中尽情地飞。它穿过了街道，穿过了好多座房子，穿过了好多棵树。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看到就在他的正前方走来一个小男孩，他穿着夹克衫，头发剃得很短，他的手里还举着一个大大的白白的像球一样的棉花糖。子弹着急了， 不，让我停下来，让我停下来。 他正朝着小男孩飞过去了，可是子弹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就听到短短的一声，子弹吓得用两只手捂住了头顶，他感觉到他从什么东西里边给穿过去了。还好他没有穿过小男孩的脑袋，他只是从那个软软的棉花糖中间穿过去了。棉花糖的一边留下一个小洞，另外一边炸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小男孩吓坏了，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流出了眼泪来。 棉花糖破了。 子弹也吓了一跳， 我停下来。 可是不行，它是一颗子弹呢，它还在飞，只要枪把它打出来，它就只能往前飞。远远的前面走来了一个妈妈，她推着一个小小的摇篮车，车上坐着个宝宝，宝宝的车上系着一大串好看的气球，蓝色、绿色、红色、黄色。子弹朝着他们飞过去了。 让我停下来，让我停下来。 子弹好着急呀，可是砰，子弹还是从红气球里穿了过去。红气球爆炸了，吓坏了妈妈。宝宝抬起头看着破掉的那个红气球，现在红气球只剩下气球皮了。子弹难过的穿过气球继续往前飞。 我想停下来。 可是不行啊，子弹只能继续往前飞。 子弹吓得流出了眼泪。他好怕打到那些小朋友，或者是小朋友手里的风筝。一个小男孩正在放一只像飞机一样的风筝，虽然子弹很不响很不响很不响，但他还是把风筝上打出一个洞，然后继续往前飞。子弹穿过了风筝，向更高的地方飞过去。他看到了圆圆的房顶，看到了好多好多红色的房顶。 让我停下来吧，让我停下来吧，我现在不想飞了。 可是不行，只能飞，只能飞。一排白色的美丽的天鹅正飞过这座城市的天空。子弹朝着天鹅飞了过去，朝着一只天鹅的翅膀飞了过去。噗，子弹穿过了一只天鹅的翅膀，红色的血噗的一下溅了出来。天鹅叫了一声，那声音一点也不美丽，那声音听起来疼极了。 让我停下来吧。 沾了血的子弹没办法停下来，它只能继续往前飞。前面是一座房子的阳台，阳台上站着一对情侣，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抱着他的女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长着长长的头发。子弹再也不敢看了，他闭上了眼睛。 让我停下来吧。 子弹朝着姑娘飞了过去。就在男孩要亲到女孩的时候，子弹穿过了女孩飘动的长头发。子弹松了一口气，继续向前飞。他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声。 我真的不想飞了，我想哭。 子弹的心里好难受，好痛苦。可是不行啊，他停不下来，他只能飞，他必须飞。他是一颗子弹，被枪打出来，他就必须朝前飞。现在，子弹飞到了一片草地上面。前面有棵树，树前站着一位妈妈，抱着她的孩子。她现在正朝着妈妈飞过去。子弹知道，如果她穿过妈妈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妈妈一定会死，孩子呢？子弹现在只想在远离妈妈的地方自己消失。子弹心里想着， 消失啊，消失啊，不能伤着妈妈，不能，不能，不能。 可是它只是一颗小小的子弹，它飞起来了，自己也没有办法消失。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子弹的右边吹来了一阵很强的风，于是子弹使劲地侧着身子， 朝左边，左边，左边，左边一点儿。 他向着左边偏过去。就在那一秒钟里面，子弹擦着妈妈的头巾飞了过去。他在妈妈的头巾上打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砰的一声打进了苹果树里面。子弹穿过了苹果树，终于不再飞了。它掉在了地上。树旁边的妈妈流出了眼泪，吓得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宝宝。子弹躺在地上，心里想： 我曾经是一颗子弹，我想飞起来去看好多好多的东西，我浑身都是劲儿。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子弹静静地躺在地上，他感觉已经没有自己了。 为什么我的鼻子就没有那么高呢？ 唐耳朵，别说你了，连我都觉得我的鼻子没有那么高。 我是吗？ 你看， 你看， 好像还是我的高一点儿。 是的。 我真想让自己鼻子变高一点儿啊。 有啦。 有什么啦？ 我把一个胡萝卜接在我的鼻子上面。 那你就变成雪人鼻子啦。 哟，还挺像犀牛的。 犀牛， 独角兽， 独角兽， 哇，放两个的话就变成了大魔鬼。 大魔鬼？那要是放三个呢？ 三个是什么？ 大大魔鬼。 好吧，好吧。对呀，为什么人只有两个鼻孔呢？ 为什么兔子也只有两个鼻孔呢？ 如果我们有三个鼻孔呢？ 那我们就多一个鼻孔。 那好难看哈。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呢？ 对呀，要是有一个鼻孔那多简单。你看现在我们感冒了擤鼻涕，还得先擤左边鼻孔，再擤右边的鼻孔。 是的， 擤的时候还得用手堵住另外一个鼻孔 啊。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鼻孔的话，擤鼻涕那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啦， 就可以直接 瞄准。 还可以做喷鼻涕的游戏 啊。 怎么了？ 好恶心。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爷爷每逢读书看报总是戴着老花镜，呱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他就问爷爷， 爷爷，你看书写字的时候为什么老是戴着眼镜呢？ 爷爷说，哦，这个呀，不懂了吧？我来告诉你啊，通过这个小镜片啊，它可以把东西放大啊，你看看，是不是大了？这个呀，它又叫放大镜，又叫老花镜啊，有了它，这样才能够看得清楚啊。 呱呱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非常高兴地拍手说， 爷爷，我知道了，你说了半天就是想说眼镜比眼镜大呀。另外还有一点，爷爷，我也要告诉你，你戴上眼镜之后看起来的确比摘了眼镜看起来眼睛要大了很多。 在我们家小区附近有个叫牛牛的大一点的小朋友，他常常会叫其他的小孩子养成爱护动物的习惯。有一天，邻居家一个男孩抓了一窝蟋蟀到家里边来炫耀，牛牛忍不住劝他放了他们吧，放了这些蟋蟀吧，否则他找不到妈妈会非常伤心的。话还没说完，邻居家小男孩就马上回答说， 放心好了，我连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抓来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